约纳先知书第一章。那时上主的话传给阿米泰的儿子约纳说，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他们宣布他们的邪恶已达到我前。约纳却起身想躲开上主的面，逃到塔尔史士去，虽下到约培，找到一只要开往塔尔史士的船，交了船费，上了船，同他们往塔尔史士去，好躲开上主的面。但是上主却使海上起了大风，海中风浪大作，那只船眼看就要被击破，水手们都惊惶起来，每人呼求自己的神，并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，为减轻载重。约纳却下到船舱，躺下沉睡了。船长走到他跟前，向他说，怎么，你还在睡觉？起来，呼求你的神吧，你的神也许会眷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致丧亡。他们彼此说，来，我们抽签，以便知道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因谁的缘故。他们便抽签，约纳竟抽中了。他们向他说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因什么缘故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从哪里来？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？属于哪一个民族？他回答他们说，我是个希伯来人，我敬畏的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上天的上主天主。那些人都很害怕，就对他说，你怎么做了这事？人们都知道他是从天主面前逃跑的，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又向他说，我们该怎样处置你，才能使海为我们而平静？因为海越来越汹涌了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举起我，将我抛在海里，海就会为你们平静下来。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身上，只是因了我的缘故。众人虽然尽力摇橹，想回到海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上风暴越来越汹涌。所以他们便呼求上主说，上主，求你不要因这一个人的性命使我们全都丧亡，不要将无辜者的血归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你是上主，就按你的意愿做吧。他们于是举起约纳，将他抛在海里，海遂平静，众人都极其敬畏上主，遂向上主献祭，许下誓愿。